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呢排咧，即系勾达咧喺个即系选举论坛嗰边好勇猛啦，又向啊即系叫快必挑衅，即系几乎只抽咁仔啦， 又开我哋名啊。 系咩？系啊，好似系喺论坛都讲啊。O K， 哇，多谢佢啦。咁嗱，佢同时间喺琴日咧就叫做喺嗰个咩叫港交所系嘛，即系有一个一段片咧又流咗出嚟，好似有民建联嗰啲团队拍到嘅。咁就话呢、這个好似话阿勾达咧就撞咗边个一嘢，撞咗阿万，撞咗阿快必一嘢。咁然之后咧就开始喺度讲手啦。咁啊。阿快必就喺度讲啦，系咪要打交啊？咁样样，咁啊勾达就讲咩咧？打你就梗噶啦，屌你老母咁样样。咁有啲网友听错咗，我见到即系阿云总啊，咩 Clausen 嗰啲听错咗，屌你老母嗰句咧 ，Kelvin 唔系 Clausen， 屌你老母嗰句咧就系勾达讲嘅。咁亦都有啲人话啦，即系其实喂，快必会唔会即系个 EQ 差少少啊？咁样样，咁嗱，确实。即系我呢、這个我都同意嘅，其实即系 EQ 系差少少。即系讲真，一时间即系如果系真系打鸠嚟嘅话，系你着数。尤其喺嗰、那个即系选举论坛期间，系咪咁多传媒喺度？咁你亦都见到阿勾达咁样做系有恃无恐，佢真系完全唔怕赢唔到嘅，完全系喂。如果你系即系喺个当选边缘，你系会镜住啊嘛，系咪？ 佢预咗自己输。 佢真係如果自己輸、啊， 因為我真係不厭其煩咁講咧，九龍東咧爺真係 mark 咗三個位噶啦，大家真係花少精力咧去其他區選。 唔係佢嘅態度係同四年前係完全 冇錯， 完全唔同。 我嗰晚睇我真係笑到碌地。你最後總結發言嗰陣時候，隔離嗰個係左青龍右白虎。哇，好撚大隻㗎喎，粗過你嘅手臂㗎喎，你嗰啲係肥高啫，佢嗰啲係肌肉嚟㗎喎，你左青龍右白虎，我唔係歧視有紋身嘅人啊，而係問題你咁樣點會有一般選民投你票㗎，哥仔，哇，我真係笑到碌地喎，我見到佢，即係話今次佢嘅 mission， 因為佢知我唔會出啦，我都唔會咁戇鳩啦，我明知俾你出嚟戒票，係咪同你一齊攬死？咁又話快必做，咪俾阿快必做咯，係咪咁中意選咯？ 嗯， 今次佢係唔似係想贏咯。你諗下，我後屘我收到個風就係佢喺 break 嘅時候走去挑引阿快必，因為佢知道快必係燥火嘅。咁、你一真係打架， 係咪有人同你講翻即係目擊？ 我打俾阿豪仔啊嘛， 阿谭文豪， 阿飞机师嘛，我话发生咩事？我睇到片段，因为我见到佢同阿梁家杰成个鹌鹑咁坐到喺度啊，大佬。 咁我系佢，我都知系个鹌鹑，一唔通你打？ 咁我哋斯文人，即系我呢个咁上下，咁我哋只系坐喺度嘅啫。你屌我老母，我都系坐喺度嘅，正如我哥系企喺度一样。咁我唔系点啊？我同你斗搏火啊？喂，大佬，公众论坛，大家所有影晒系咪啊？喂，仲有。你见到嗰个左青龙右白虎，你边度够佢打？ 嗰个叫英军啊嘛，嗰个 屌真系大佬， 佢真系扑出嚟想只抽咁样样，真系 系咯，我见到真系好好笑啊！我嗰晚咧笑到收唔到声啊，差唔多就系、我已经判断到得噶啦，勾达输紧。喂，咁就香港玩得完噶？如果佢咁都赢到，屌你咪喂大佬总结发言嘅嗰个左青龙右白虎，大佬你遮遮佢啊，着件长衫系嘛，哥仔。 唔系我觉得佢咁样做，即系第一样嘢，佢而家佢发挥嘅作用就系、肯定佢系因为其实佢自己佢吸票亦都唔少噶嘛，咁佢都有嗱，佢四年前佢系枕住，我记得噶，系枕住十二三噶，佢嗰个支持度系，而且系长期喺第五名入边噶， 五六啦， 系啊， 三万二票嘛， 系 出嚟， 系喺尾期嘅时候长期第五噶。咁如果唔系话，即系最后尾阿谢伟俊喺一两个关键屋苑嗰边系咁倒票咧，咁其实勾达赢咗啦，其实系。 唔系，同埋我最后尾嗰两个礼拜嘅时候咧，系all in啊嘛， 嗯， 包括左家同泛民都all in我啊嘛， 嗯， 咁佢咪抢咗佢少少咯。阿杰哥又即系有少好人啊，佢当时。 就分啲俾我啦，大佬，即係一家三口，你兩票投我，投一票投君衡啦。 唔係要噶啦，我覺得其實就算係你咁公民黨其實今年咧，你喺各區咧都要做咁樣，應該咁樣做咁嘅決定。喂，你唔可以自己顧住自己做票王嚇，即係然之後睇住，喂，你尤其港島區， 佢幾區大？ 喂，你自己做票王有乜意義啫？剩翻得你一個民主派，係咪先？咁你系唔系你都要揀一个去补佢啦，系咪先？咁虽然你话港岛系比较难揀㗎啦，即系正如好似阿索记同埋话斋，可能都会揀返Sit Ho啊咁样。 如果唔系五一啊嘛。 系，如果唔系五一，呢个好难，好困难嘅抉择。咁但系你见到边个？ 唔系希望三三， 系 就系陈淑庄搭个许智峰或者何秀啦。 最好系咁样啦， 但系即系大家都好，因为呢个世界唔好咁谂理想主义啦，大哥。 系啊， 唔系你中意嘅人，或者代表到你嘅人，显示到你立场嘅人，系能够控制 世界。唔系你含泪都咁讲噶啦，其实系。 喂，系啊，呢个世界唔会咁捻丑恶嘅。如果我哋嘅世界系根据我哋嘅意愿去铺排嘅话，屌我哋天堂咧！ 但许智峰呢十日里边都仲系喺落选边缘。 其实佢系，我觉得系阿废。即系我问题就好彩我唔系港岛选民啫，我唔知投许智峰定系何秀兰，呢个系我困惑嚟嘅。因为我觉得而家阿爷咧已经系分得好匀咧，就系佢嗰四席咧，黄维基、叶柳、郭咩啊？郭伟强， 郭伟强啊，郭伟强好似话 张国坤咧，理论上咧佢已经系平均分布嘅，同埋叶柳系有突嘅，所以可以传输少少走嘅。咁所以我哋只系补到陈淑庄搭一席嘅啫。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要许智峰啦，定系要何秀兰？咁当然啦，你问我即系有少转变嘅，咁咪 first priority 咪许智峰咯。再搏一搏嘅，咁你咪搏何秀兰咯。唯有咁嘅咋。即系港岛系真系希望可以搏到三三，但系四二嘅机会系好大可能性。其他唔使谂噶啦 ，forget about it。你越吹其他人咧，屌你真系，你就系盏搞嘅啫，屌。搞下搞下变咗一五个，我哋扑街啊！ 罗冠聪啦，罗冠， 我理得你讲英文讲得几好啊！屌你，你同我辩论英文我都好捻好啦，咁啊点捻样啊？ 话阿刘家雄喺论喺论坛都几得体。 我哋嗰阵时候话阿萧少涛啊，啲财经及金融够劲啦，观塘楼啲财经及金融够劲啦 ，so what？ 唔系，如果你话你有理想嘅话，拣我自己都想拣阿刘家雄。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啊，真系 算啦。即系我觉得算咯， 唔好浪费大家， 唔好浪费大家嘅子弹同选票。你即系我俾人屌都冇所谓， 要面对。 唔系我即系一个讲真话嘅人， 系 咪？即系我哋系好务实嘅， 系 喺个咁嘅政治环境里边，我够有好多主观期望啦。咁有咩办法啫？时不与我，屌唔系我一早出嚟选啦，屌我唔系点解三四年前话唔捻出嚟选，我唔捻屌你啊嘛，戆鸠。 咁啊，罗冠聪点睇啊？都唔少喎，飙紧上嚟喎。 唔系啊，佢如果系即系从拉平均嗰个咧，其实系跌翻落去噶啦。即系佢真系判案嗰单 case 系上咗少少，但系都唔好嘥气啦。 即系进入放弃边缘噶咯。 唔系，因为佢判嗰单案嗰两三日系仲有人记得嘅时候系上咗少少嘅，但系港岛嘅选民，我住咗十几 都系契弟啊， 我知噶嘛。咁嗰啲人覺得屌冇理由我揀個係渣過我人㗎嘛， 即係投精英就唔係投政治立場。 嗰陣時候啲友叫我去選㗎，我唔鍾意嗰啲人啊，即係嗰啲人就會諗，喂點解我唔揀一啲精英呢？我點解唔揀一啲叻過我嘅人呢？屌你仲渣過我，你又咪出嚟做個嘢，咁我點投你啊大哥？係咪有啲即係佢一睇個樣就已經覺得佢唔似一個立法會議員嘅屌。咁我點投你啫？所以好 hard 嘅 choice 咧，民主黨你點唔鍾意佢都好，許智峰你始終都要投。另一個道理就係 Sit Ho 你點唔鍾意佢都好，你係搏一搏嘅啫。因為點解你自己戇鳩嘛？你成個泛民主派， 如果唔係港島淪陷嘅啫， 拆散咗啦嘛，自己。 喂，你散到啊？其實阿爺啊，笑撚咗好撚耐啦。你港島個名單，你又司馬文。有呢個羅冠聰，有劉家雄，加埋都七八個 percent 啦，戇鳩你哋，唔撚嘥錢嘥時間，即係嘥大家嘅精力啦。呢個係我個人嘅立場，你屌我，你中意屌我屌我啦。不過我就奉勸各位 ，first priority 許智峰 ，second priority 就係何秀蘭，要分票都係咁分啦。 好啦，你問超區，我都唔識邊個。嗰、那個咩鄺俊宇啊，我都唔想識佢，我上次噏錯咗許智峯。 唔係，我覺得我係咪阿陶謹申都會派啲落？ 唔係，陶謹申係一個契弟嚟嘅，話俾你聽。係，佢而家叫九龍、香港、新界都投佢啊嘛！屌你乜突撚曬咧，你個撚樣！ 突曬啦，佢又冇人排喺後面。 喂，你分啲俾許智峯啦，唔係分啲俾鄺 俊宇 啦。佢而家同啦。啊边个话嗰个 周浩鼎？ 周浩鼎系叮当码头。 系啊， 如果叮当码头做铺咧，即系你输噶啦。 系噶， 因 人哋仲有组织。 本来我谂住投阿钟嘅，因为我政治立场同我哋相对咁多个人系近似嘅，我而家都系谂住投呢个鄺俊宇。 救个命，救一救啊！边个？ 你 争 少少 个问 题系。 有机会开翻我嘅悲观嘅估计嘅调翻转头就系三二，投鄺俊宇，只有呢个机会。 嗯。 所以呢 D100 大班个撚样好撚古话。因为我哋真係即係都唔撚想讲佢叫头啊陈远森啊屌你。 喂但问题陈远森望之不似人君㗎大佬。 唔係啊最惨就陈远森系长期以嚟都落后㗎嘛。系四四五五㗎嘛。Anthony 都问个问题啦咁因为是公民党嘛。算啦放弃陈远森啦。虽然你隔篱嗰个 Audrey, 我都要咁讲啦。嗯投鄺俊宇啦，只有佢有機會嘅咋，其他人唔好諗啦。你越諗咧，就玩撚死自己嘅咋、 嗯。 九龍都唔使諗，二開三二，共產黨屌真係蛋黃。九龍西睇下爺點決定，究竟保黃毓民定係保狄志遠？屌我啲俾撚到 tips 嘅，屌真係蛋黃屌。共產黨聽我講啊，仆街！屌你真係保黃毓民屌，大啲作用破壞香港嘅民主運動，屌你真係。星界西、星界東嗰啲真係太撚亂啦。我真系唔敢讲， 嗯， 但系讲到保住长毛， 我得一个 point 嘅啫，你越贪就得个贫， 嗯， 我喺本土力量嗰个节目里面讲过噶啦，即系虽然明爷就唔同你有意见，两个只能救活一个，信我啦，信我陶君一次啦。 喂，咁样， 我唔选嘅时候嘅个人好捻冷静噶，虽然我嗰啲分析系悲观。我亦都冇党嘅意志，冇人敢点我喺社民联里边。屌我都系大佬，你乜戆鸠你都系咪？我有份创立噶嘛，嗰个组织冇人敢喐我。我话要做乜就做乜，你冇谂，你冇谂喺借呢个机会嚟即系抽我水。 嗯， 冇人做到呢样嘢嘅。尤其是你剩翻七八日，屌唔知即系我哋都可以恐怖袭击黄毓民啦，系咪？但系我觉得得一个选择嘅啫，长毛唔好谂其他啦。你保到五四咧，我都。即系好开心嘅，你唔好捻搞到咧，最后咧就系调翻转头四五， 嗯， 好大镬噶，全头长毛啦，佢系我哋 icon 嚟噶， 嗯， 下次俾翻慢啲啦，如果真系有事嘅时候，真心嘅，两个不能够活一个，你而家睇捻到我都惊啊，陈云搭呢个嘅梁仲恒啊，真系14% 啊，攞捻翻晒啊！即系上次阿梁天琦佢哋飞， 但系佢两个系喺当选边缘嗰度一齐。 唔系，当然你问，即系我真系我真系 respect 嘅，即系两个都应该系要当选，但系事不如我嘛呢、這个世界，唔系大家强求噶嘛。即系新界西，我又冇得拣嘅。如果我系新界西嘅选民，我一定拣明， 嗯， 系咪？当然我都好中意朱海迪，即系如果我系有份参与个成个协调咧，我就真系会极力劝朱海迪同阿明咧系。combine 一張名單，而家睇佢個鋪已經知啦。雖然你話唔信啦，佢兩個加埋咪夠咯，左交個飛嚟噶嘛，激進抗爭個飛嚟噶嘛。但係而家你冇得揀噶啦，冇得按自己嘅喜好，我自己嘅氣惡噶啦。你同共產黨嘅鬥爭，你就係攞得一直得一直，保住三分一就三分一，冇撚咗三分一咧，因為你好似葉普成咁，自豬死地而後生。咁你而家系咁揀囉，咁我能够保得到三分一我都顶住少嘢嘅，即系共产党都唔会自把自为，我梗系咁揀啦。 嗯， 戆居。 嗯， 而家你最后尾新界西嗰三席系边个呢？就系呢一个嘅黄浩明、朱海迪，搭一个建制派，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屌我，你知嗰啲我啲名我都唔记得。陈恒斌嗰啲冇问题噶啦，田北辰嗰啲冇问题噶啦， 梁志祥啊， 梁志祥嗰啲冇问题噶啦。麦美娟嗰啲冇问题噶， 麦美娟嗰啲表现唔差嘅，就见佢呢啲选举论坛。 李卓人冇问题噶啦，郭家麒冇问题，即系我数咗几个，六个， 七个啦， 七个啦， 系啊， 鄭松泰都好似冇問題，真 係。鄭松泰係有係有係好大機會嘅，而家情況係，尤其何君瑤呢啲鑊嘢咧，即係谷咗佢上嚟，咁啊即係淨派飛俾佢派嘅。 第一個有反應喎， 唔 係 咯？ 朱凱迪佢係喺深夜佢自己 Facebook page 嘅直播，佢都話：喂，我長期揸喺八鄉度同呢班友周旋，我都呆咗喎，見到呢個狀況。 沒有鄭松泰，哪有何君瑤？你唯一繼續係宣傳呢樣嘢。唔系点搞啊？屌你咩咩俾人抽水，所以即系我唔系因为社民联嘅会员，我真系觉得新界西、新界东，你保存住我哋少少血脉啦，抗争嘅坚抗争嘅呢啲。 唔系咁而家呢个民动咧，嗱，其实我哋而家情况就好尴尬嘅，即系有两间电视台啦 ，Now 啦，同埋呢个有线啦。都停止公布呢个叫 Wooling 嘅， 交回佢，佢唔公布，大家都会睇香港零一，可以睇港大嘅民调噶。 唔系，但问题就系话，香港大部分嘅 voter 都系一个 passive voter 嚟嘛，即系如果你系冇呢啲嘢睇嘅时候，好少人会自己主动去港大嗰度睇嘅。 我都去睇嘅，点我香港 人？你啫，咁但系问题就是、香港好捻多港珠啊嘛，问题系。 唔系，所以我更加会喺呢个节目里面呼吁大家，你唔好因为你嘅庇护咯，唔好因为我自己嘅 first priority 咯。喂，老实讲，如果你真系问我的 priority， 好多区我都投唔捻落手添。咁点啊？喂，呢、這个世界有一样嘢叫 less evil 噶嘛？岂能如尽人意？咁嗰阵时候我系拣嗰个最佳嘅选择噶啦，你做人都系咁噶啦。 嗯， 我读唔到 Oxford、Cambridge 都顶住先啦，系嘛 ？University of London 都顶住先啦。咁我唔系因为咁样我唔捻做人噶嘛？呢、這个世界咁你就瓜捻梗啦。一系就入同阿陈云一齐攞白卡入精神病院。 嗯哼。 一系就係喺度喊完咗个结果之后，你得咁嘅原因嘅咋嘛。喂我老实讲，即係例如你话呢、這个选举成个情况，共产党根本就係抱住你哋嚟食啦。 咪咁所以呢，即係雨伞运动之后呢，边个连月增啊讲过啊，即係时间会企喺民主呢一边，而家错 Q 晒啦。即係你要明白就係话呢，共产党学嘢呢是出奇地快，而且佢嗰个进步呢，即係呢个独裁者嘅即係进化真係好犀利。我哋要见到就係话佢分而治之，喺你反对派里面去玩一啲平衡策略，係咪？即係喂，你就算係呢、這个本文前，你就算而家唔係好相信，即係或者倾向于即係觉得佢未必真係鬼，纯粹係俾人利用咁样。 大部分都係。 係啦。咁你只要觉得就係话嘩好 Q 犀利喎，即係你共产党呢啲咁样嘅统战策略。但问题就係话你而家见到就係啦，喂，反而你公民社会呢边其实係等死㗎嘛。你真係完全係俾佢係 所以我最近咧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即系我哋咁支持占中雨伞运动之后，其实 turn out 出嚟，大家对呢个世界或者系对香港嘅 interpretation 咧，其实有少分歧嘅，因为大家上咗头啊，上咗脑啊，即系我突然之间本来系一个名不经传嘅人，哇，去到雨伞运动，我企到个大台里边，企得好高的位置，跳。何俊仁、挑余若薇、梁家杰 ，so what？ 唔系我哋系有啲咁嘅心态噶嘛？ 系 而家僆仔啊，啲左交啊，系有啲咁嘅心态噶嘛？挑点解我唔可以取而代之咧？ 黄台阳开到声啦，抢民主派嘅票，壮大本土派啊嘛！ 咁你咪咁嘅结嘛？咁嘅结局，所以我完全唔悲观，我谂咗噶啦。喂，大家一齐去。即系输到喊晒嘅时候，咪带佢翻去反省。 嗯， 冇计嘅。喂，呢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自己最捻醒、最捻叻噶啦，包括我自己在内系咪？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咁讲啦，佢都唔会咁讲嘢啦，系咪？ 嗯。 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相信民主运动唔系一时一刻嘅嘢，唔系好似阿之峰哥咁讲，我一定要把握今日，唔可以等多几年。咁你咪就 唔係喎，咁佢個公投等十年喎，都唔係短喎。 唔係，咁呢個你問翻佢點解自相矛盾？但係我聽到佢最近訪問就係嘛，佢覺得佢好急於 要搶奪而家嘅位置啊嘛，所以要成立個中資，所以要咁派人出選啊嘛。我聽完之後我都打到個突啦，使乜咁急啊？學下時代力量同民主黨、民進黨溝埋一齊。 呢、這個就係、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係咪應該 maximize 我哋喺成個共產政權裏面鬥爭裏面嘅席位？呢、這個你就長玩長有啦。 啱啊！你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嘛。咁青年新政咪而家撈咗落去咯。 捞咗落去共产党度啊！屌你， 你都搞唔清，你都搞唔清楚青年新政嘅真正面目。 嗯， 青年新政咧，好彩咧就真系啲友仔水平太低嘅。屌屌，如果唔系咧，真系呃到系人噶。 唔而且你见到佢系根本上系学文思潮嘅 copycat 嚟啊嘛。你见佢而家 水平高啲，屌你唔好咁话。 唔系啊，你见佢嗰啲即系嗰啲 jazz 曲啊。即系嗰个狮子啊，嗰啲用色啊，同埋佢而家佢出啲 pose 啊，即系喺度 sell 啲素人僆仔嘅素人咧，就我作为义工吓、啊，即系我点解我系受到呢个青年新政嘅号召，点解会出嚟吓、啊？即系我系即系好似好 pure 咁样讲，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喂，真系 nothing 噶、啊， 你水平够啊嘛？你无论点讲都好，即系我唔系代表支持啊，即系。平情而论，朱海迪、刘小丽， 嗯， 你都话系可以上得到大台嘅， 系绝对系， 即系你讲一啲嘢，就算朱海迪都系， 嗯， 即系虽然你话我一定会撑阿明，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讲啲嘢新鲜嘛，屌你我都吓卵死嘛，系、咩？新界东北未来嘅人口有71万，我真系唔知，我真系俾你问到口哑哑， 唔系佢个研究好深入嘅， 系啊，你真系走做 research 噶嘛，你包仔亦都唔怀疑。系咪跟住佢再讲咩？香港其实可以发展农业啊！屌，初时我都嘅屌， 我 咪 咁。我呢个我 buy 真系。 喂，听下又似样、啊。咁呢啲咪新鲜感咯、 啊。 喂，你都要喂朱海迪都成40岁人啦、啊，即系佢都经过好多年嘅社运嘅历练。虽然今次佢真系唔好彩，因为你搞到20几张名单， 嗯， 系嘛？佢系值得即系喺论坛里边咧表现唔差嘅人嚟，包括刘小丽都系在内。而其他嗰啲唔好啦，即系攞多几年嘅人生经验，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即系同埋社运嘅经验，你系要经过，即系我哋僆仔嗰时候读书有一句英文我系最叻嘅，就系 try and error。你冇呢个过程咧，俾你赢咗你都大镬啦。即系包括青年新政在内，包括所谓嘅即系新生代嘅力量都系，唔系歧视年龄，系你歧鸠视我哋啊！你覺得我哋啲40、50歲嗰啲人係冇撚用 嘅？唔係佢哋不一嗱一其實佢哋係中咗一樣嘢，就係、是、或者係咧嗰個叫做 myth 啊。佢哋成日講嗱，所謂時代革命就係咁嚟啊嘛。時代革命佢 underlying 嗰樣嘢叫咩咧？就叫世代之爭啊嘛。其實你係有世代之爭先至嚟一個時代革命啊嘛。佢時代革命其實佢自己本身冇嘢噶，佢入邊喂佢有啲咩佢又唔勇武係咪先？ 佢讲紧时代革命系乜嘢？佢讲紧就下由下而上改变成个权力结构，但系问题究竟系乜嘢嘅权力结构？佢唔讲噶嘛？ 唔 系佢有 point 嘅，我重复过一次嘅。如果你喺一场群众入运动里边、你系需要违反成个主流社会嘅游戏规则系啱。 嗯， 因为我唔知道你咩案咩牌你出牌嘛。但系你做到立法会员嘅时候咧。对唔住啦，我僆仔嗰时候，我24、25岁已经当选区员咧，屌我都要跟游戏规则啦，我够想打破游戏规则，屌你唔捻教人嚟嘛？ 唔系好似嗰阵时大班咁啊，大班嗰阵时啱啱做立法会议员都系噶，就系唔捻你游戏规则，乱鸠咁噏嘢，然之后俾人哋 stop 啊嘛，嗰阵时系，我好好搞笑嗰阵时系，咁 大班咪就系一个好嘅人品咯， 系 你将佢有咁高嘅期望，其实你系最大嘅失望。乜撚都做唔撚到， 拉屎嗰列佢冇意思。 你估而家下下都俾你攞住個麥做主持啊？即係好似而家喺大軍閥裏面我話撚曬，屌你人哋要跟每人幾分鐘， 大問題。 同埋你要做 research 噶，人哋要講政策噶，唔喺度亂鳩咁噏噶。你攞三杯嘅大哥，攞三杯又可以。 喂，你講政策啦。喂，你今屆有個好現象，即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講啊，鳩達啦。即系喺九龙西嘅时候，唔系九龙东嘅时候，有人问起呢个全民退保啊。今年亦都即系唔少人都提起呢个议题嘅，其实系。咁佢喺度讲啊，喂，屌你老尾，你都未界定边啲系即系新移民啊，即系点样去集啲人啊，咁样样你讲咩全民退保啊，你都唔知点样去 plan 又剩。喂，但系问题就系话，所谓新移民嘅问题，你又系嗰个 loop 啦。 喂，其实你避开政策呢样嘢呢，避开政策盲点去掩盖你自己嘅无知呢，就係得一招嘅啫。喂，你唔知边啲係你嘅人民。係咪？ 咪所以呢，我觉得左交系有呢个政治同埋道德嘅责任。如果我系左交呢，即系我喺呢场选举辩论里面呢，王俊杰嗰啲问题我一定要答的。喺全民退保嘅问题里面，喂，你唔可以喺度误导群众啦，哥。你唔可以因为话我控制唔到人口政策，所以我 stop 全民退保㗎嘛。你有冇搞错啊你？ 你说 寻日王俊杰嘅论坛里面，如果我系李卓人嘅话，我会咁驳佢。喂，阿哥，李卓人都有驳少少嘅。六十五岁真系能够攞到150名名额落嚟嘅人系有几多啊？ 唔系咯， 阿哥， 你以偏概全。 第二， 然之后攞本土 香港系国际城市，你就算佢六十五岁落到嚟香港，你系咪想佢喺香港饿死街头啊？你系咪可以见到咁嘅情况先？我哋好撚鱼㗎靚仔。 咪、那个情况你就係攞絕大部分嘅本土香港人係同小部分嘅新移民嘅老人家去一齐攬炒嘛。 仲有泛民主派喺呢个问题上面係冇人敢驳王俊杰。喂，呢个係我觉得好愤怒。 喂，王俊杰有冇人喺选举论坛嗰度 challenge 佢呢？点样老屈啊？ 佢咪继续，佢咪就系继续讲呢咁嘅鸠嘢咯？就话因为点解我哋唔赞成全民退保，就系、是、因为我发觉我控制唔到个人口政策咯。咁乜都唔使做噶啦，哥，免费教育都 cut 咗佢啦。 乜都系噶。 喂，佢 你而家好多双非同。 喂，你去医疗服务 cut 咗佢啦，公屋全部cut晒啦，中援都 cut 埋啦。喂，你唔可以咁噶嘛个社会，戆居，你一年系得，就算我150人个入嗰、那个，对唔住啊，如果我去辩论嘅时候150人啊都系用唔晒噶，如果系家庭团聚嘅话，你不如解决嗰啲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嗰啲先啦。但系如果社会嘅精英一定会赞成嗰啲嘢噶嘛，因为呢啲人系带嚟有生产力噶嘛。好啦，你150人个名额都用唔晒，嗰四五万人。对你有几大影响啊？唔好喺度乱吹啦，大哥！我唔会因为嗰每年嗰四五万人，同埋我哋有人会死噶嘛，仆街！我哋唔死噶嘛，我人口会，咁你冇理由唔照顾某一啲系真系冇能力嘅人噶嘛？咁啊唔使提供福利，唔使提供教育，唔使提供医疗啊！佢入金直室，你踢翻佢出医院啊？你唔系咁讲系嘛？即使系怀仔嗰啲 case， 佢攞到身份证啦，唔对唔住，我唔教你咁样。唔得噶嘛，哥。咁梁天琦都冇得教啦。当年 系 喂唔得噶嘛，我唔会咁噶。即系我觉得所有泛民主派同埋左交 系要答嘅呢啲问题。 喂，呢啲问题一定要答，你唔可以避啊。因为我见到有选票同埋冇选票嘅问题， 亦都要深思熟虑咯。 喂，戆居啊，简直系，即系我唔会 appreciate 你为咗因为我避佢要攞呢啲选票，连我基本嘅原则都冇。咁我宁愿输一场选举，我拗赢你好过啦。 阿明有冇驳佢啊？明， 我唔知啊，因为佢唔系问佢咁啊。阿明又唔关事，我唔知阿明会点答啦。如果真系人哋执到佢嘅时候，因为佢问李卓人，李卓人就噏咗两句啫。因为李卓人都有少少避，佢就话：喂，大哥，六十五岁好少嚟嘅咋，全部都系啲僆仔僆妹嚟噶，老婆啊嗰啲嚟噶，阿哥。咁我哋香港个麻甩佬娶咗个大陆女人，咁我娶唔到老婆啦。咁你唔通唔俾佢嚟啊？你真系翻大陆团聚啊？喂，你唔系咁啊嘛，大哥。咁我细路咁啱唔好彩，翻唔到嚟香港生仔，或者生到嚟香港生仔都好，因为佢系新移民嘅老母。 遣佢翻去咯。 屌，你又唔俾教育佢啊？你又唔俾综援佢？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喂，你唔好呃人啊！呢个世界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王居。 唔系，同埋你香，唔系即系就系嗰个问题。唔系香港冇人生仔啊嘛。 唔系，就算你生仔都冇用噶。喂，呢个系一个移民社会，从来都系啦。From start to finish， 由开始到现在到未来都一定会系咁。同埋一个即系金融中心嘅地方，你睇下 New York 嗰啲人又好，即系边度都好啦。其实嗰啲社会系越嚟越少生仔嘅，因为唔想大家自己咁捻辛苦咁捻惨啊。 机会成本好高啊，其实 冇错 啦。要叹世界 啊，咁咪唯有就系我吸纳啲。即係社會上面或者係國際上面唔同嘅人嚟囉，補充我嘅人力囉。但係冇人敢答㗎喎，我見到我真係好撚失望。我見到嗰啲論壇，你俾青年新政係咁樣遊論嘅話， 喂，喺度讲咩香港民族？而家我哋俾人哋沟淡晒，屌你我哋西藏咩黄胶？ 佢成日系咁喺度喐你嘅。佢话咩？喂，即系你遇到呢啲大陆化嘅问题，你觉得香港人系咪应该要攞翻自己嘅自主权？咁 冇人会反对啊！ 自决机会咁样， 冇人会反对攞翻。 啱啊，但系问题佢啲嘢好空泛噶嘛？你系好多时系连啲空泛嘅嘢都唔答啊嘛？ 唔系，啲人应该系反质问题嘅。攞唔到嘅时候，系咪停止所有嘅免费教育？停止所有嘅医疗？系咪停止晒所有嘅综援同埋公屋？ 其实个原理一样嘅咋？你嘅全民退保咧，同即系嗰啲公共医疗啊、公共教育啊，或者图书馆啊，所有嘢咧，都系一啲即系叫 stop 晒佢啊？系咪 stop 晒佢？ 都系一啲全民性嘅社会政策嚟噶，系咪个原理一样嘅啫嘛？如果你可以停止，你唔研究呢个全民退保嘅话咧？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嘅，你系盖及全部人噶嘛。 同埋，如果你问我，当前最重要嘅社会矛盾系阶级问题，唔系世代嘅问题啊， 亦都 唔系族群嘅问题啊。对唔住啦，如果我系候选人嘅话，你唔捻投我算啦，我唔捻要你嗰票啊！屌你嗰啲咁嘅人，你咁嘅咩水平？我点解要同你一齐啊？我点解要代表你啊？既代表唔捻到你投隔篱啦，仆街！你投 Donald Trump 啦，你中意咪咁咪算咯。We have nothing to lose， 不过系你自己显得你个人格系卑劣同埋戇鸠。 喂，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唉，真系完全严重 over time 啦。 系啊， 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立法会选举新界东候选名单包括林卓廷、容海恩、梁天琦、方国山、李子敬、郭佩凡、张超雄、范国威、陈克勤、侯志强、邓家彪、杨岳桥、梁国雄、陈志全、麦家俊、李思嫣、廖添胜、陈云根、陈玉娥、黄心宇、郑家富、李盖侠、陈国强、梁仲恒。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候选名单包括陈恒斌、何君尧、黄俊杰、陈浩天、冯检基、周永勤、田北辰、梁志祥、黄润达、朱海迪、郭家麒、麦美娟、尹兆坚、黄浩铭、李卓仁、汤永芝、张慧晶、高志辉、郑松泰、钟出洋子、吕志恒、邝冠允。立法会选举九龙东候选名单包括柯创胜、胡志伟、陈泽涛、胡慧山、谭香文、黄国健、谭文豪、谢伟俊、吕永基、谭德志、黄杨达、高达斌。立法会选举九龙西候选名单包括谭国桥、梁美芬、狄志远、尤慧晶、黄碧云、刘小丽、蒋丽云、李永汉、朱少雄、毛孟静、黄毓民、何志光、关新伟、林依丽、吴文远。立法会选举香港岛候选名单包括郑锦满、许志峰、叶刘淑仪、郭伟强、张国军、罗冠聪、司马文、王维基、陈淑庄、沈志超、黄子谦、刘家雄、何秀兰、詹培忠、徐子健、赖以文。